去了两国公开，向尔东人索道公堂，不知何人告到尔东人，阴天不从，逼死人民，是我上得堂去，苦空的哀求，好一位今日顺，明日听的坦言。哦，我三天寻找人头，有了人头将尔东人释放，有人头将尔东人分担，是我下得堂来，哪里寻这个人头，哪里找这个人头，万般无奈，回到家来与妈妈商议，将你亲生的女儿一人刀杀死，用他的人头也好搭救尔东人的 你打！哎呀，老妈妈，想我二老只有此女，如今为了二东。 正月儿烤活人，妈妈哟， 我不死，我多不幸。 要害怕，有为娘做主。儿啊，不要害怕啊！哇哇！女儿她死定了吧！ 天女儿临丧了，天女儿直落用心间，恨死他如钢刀，把女儿乱砍。 最后登台的是现在小有名气的杨少鹏，他和宋浩宇合作了《珠帘寨》。 酒断文从，唐王相顾边崩翻。天为臣，雷剑起功，身上剑谋，所言大白龙，有言小白虎，人为玉儿干殿下，取名杨二人。只因那年在五凤楼前擒获孤敌千秋，我有颗酒断文从，他小姑啊作息不正，礼貌不周，怒恼孤王借此抓相过来，我就摔。而亡，身上奸谋，有日欺君之罪，推出无门，就要斩首。多亏恩官陈进思苦苦地保奏，此罪一免，活罪难饶。相公，边王沙陀一路而来，偶遇众藩王与国国，要与孤王必是较量。那时孤王就像99、81斤定堂跑道，我就我说一个个拱手归降，收了儿为皇娘，是一家太保，就在这沙土朝朝隐隐，夜夜深苦，好不快乐，人也真的是红尘一点不到我吃马来。 日吃香山火焰山， 回来了， 回来了， 打得多少飞禽走兽， 未曾打来飞禽走兽，孩儿打听一桩心 闻来了。 什么新闻？ 只因皇朝造反，将唐王家的四妻妹娘欺压了。哦， 好你胆大皇朝欺我唐氏无人，太保体令 来 传令下去，儿为皇娘挂帅，众家太保一位前战先秦，发动沙陀国400000满汉兵将前去新唐灭唐。 特令令那迟下面听斩，父王有令，二位皇娘挂帅，大太保一位前战先秦，带领沙陀国400000满汉兵将前去新唐灭朝。 唐王不战就边，如今哪有许多的兵将与他才为太保？ 在 元令追回。 特令元令追回。 怎么知道？ 臣叔父道。 哦，恩官到了，有请， 有请。 虽在上受学生大礼参的吧。慢来慢来，你乃孤王救命的恩人，你当受孤一般。 哎呀，这就不敢。 太保 在， 见过你陈叔父。 遵命，陈叔父在上受侄儿大礼参拜。 不知恩官驾到，未曾原因面前是罪， 其干学生来得鲁莽，千岁害怕 唐王强安， 我是安泰 满朝文武都叫学生问候千岁金啊，有劳他们 宴请， 看念待不罢。 这就不该 到待见。 Yeah. 重相见，叙叙旧根由。好啊，好一个叙家叙旧根呐由。 从千岁离 岁懒得等，红楼山高不远，少来问风。王千岁是学生，立马 天呐，孙。 头心中小脸开，上有蟒袍火玉带，凤冠头上他金钗，金银之道装不拆，压一个重头文快快，一朵青梅不如在此包大葱，我吃哪来何把我吃在山海外，三年五载行不过来，我只买将于山海可云说生我宅宝来，天地宅宝因祸不可寻，千岁把兵牌连起买来学习最难做多，家的栋梁了才是什么，连起买来学习帅，王朝文的命他就不敢得来，天地休要把不开，又被古人空开怀，心里有过将军王稳坐吊台，他就不下来，吊一个台来吊不开，吊起就差我把不在，千岁不发人火把皇朝笑，不计是过老五彩，笑之笑唐天子他叫可用为火来，中军长队挂了帅，中家财宝把兵排，你满了他日唐世界万里仙官流转来，是此花熊来把人马唐王免了家， thank you。 关门把头杀。 Oh,

Oh,